我不知道为何人这样痴痴情，明知回忆晃过后是笨蛋，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。我们既然曾经拥有，我的爱就不想停顿，每个梦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。我们既然曾经拥有，我的爱就不想停顿，每个梦What?